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加速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南京大学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那从前的我们呢，是将真情化为一封封家书，字里行间满载着爱意与思念，而现在的我们呢，是将家书化为一段段声音，声声承载着回忆，句句流淌着思念。 家书是思想与感情的沉淀，从生活中汲取到的点滴转化为家书里的每个字句标点，现在透过声音依旧可以传递家书中所蕴含的那份温情与怀恋。本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可以听的书信，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写的家书。首先我们带来的是来自吉林的周淼同学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信的题目是我在南方的第一个冬天，没有暖气，也没有你们。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 你。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叫周淼，来自吉林，现在就读于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383公里。这是我写给爸妈的一封信。爸妈，记得我高三时跟你们说过，大学不想在离家太近的地方读，因为我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你们当时笑着说好，只是大概不会想到我最后竟然一下子就跨越了秦岭淮河，去了离家这么远的地方吧。在这里我如愿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体验到了与从前不一样的生活。这里的青菜是一种菜，而不是一类菜。这里很少下雪，我的南方同学们看到一丁点零星的小雪花就要激动个半天。还有这里的冬天没有暖气。南方的冬天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5度的气温，-5度的体感，不同于北方冬天干燥刚烈的寒风。南方的刺骨东风裹挟着冰冷的水汽，湿哒哒的扑向你，缠着你，钻进你的每一根骨缝，蹑手蹑脚，不知不觉的就把你不留余地的包围。在这样的天气里享受不到暖气真的是太痛苦了。尽管我们那冷得出名，但因为暖气的存在，在室内我完全可以穿着裤衩啃冰棍，吃着脚丫吃西瓜。每次我的南方同学听到我在暖气庇护下为所欲为的冬日生活时，总是艳羡不已。我之前跟你们说起这茬事，你们总说南方室内至少还有空调，但其实空调和暖气差别还是挺大的。且不说我们宿舍的老旧空调那无比聒噪的轰鸣声，每晚都把我扰得夜不能寐，那强差人意的制约效果也总是让我唏嘘不已。虽然有空调，但我在宿舍里不仅吃不了冰棍，也穿不了裤衩，还得裹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感受从门缝里钻来的层层冷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南方没有暖气的冬天，但我想你们应该多多少少听说了一些，不然我也不会收到你们寄来的那一捆羽绒被。和羽绒被一起到的还有我以前最爱吃的吉安板栗。南京的板栗很好吃，但是当我剥开吉安板栗薄薄的果皮，一口咬下一个，在唇齿间感受香软细腻的果肉，我明白我大概是再也找不到比吉安板栗更合我胃口的栗子了。记得小时候几乎每个冬天我都会缠着你们给我买吉安板栗，你们也从不拒绝。那时候我最大的幸福就是放学路上收获一袋刚出锅的炒栗子，尽管寒风瑟瑟，冻得我脸蛋通红，但小心翼翼捧着板栗的双手却是热乎乎的， 那颗幼小而容易满足的心也是暖洋洋的。后来长大了些，不再需要你们接送了，但每日例行的板栗也渐渐被我淡忘。只是我没想到你们还一直记着。爸妈，我高三时就跟你们说我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现在我在遥远的南方一点点了解我未曾接触的世界。虽然这里没有暖气，很少下雪，青菜是一种菜，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甚至还想着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感受更多的不同。从南京到吉林坐火车要6个小时，坐飞机要2个多小时，和你们见一面渐渐成了奢望。见不到面的想念最后都成了文字，无法当面诉说的都希望这封信能帮我传达。爸妈，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精彩，有你们的地方才是家。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家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将有我的小伙伴们继续跟大家聊聊家书的那些事儿。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 现在可以说已经步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冬天了，那如何更好的保暖过冬也再一次成为了网友们讨论的热门问题。南方北方的网友们也是吐槽不断。记得大学的时候，穿着单薄外套的南方室友，看着寒风中穿着羽绒服裹着围巾的我，还在瑟瑟发抖的时候，总是会说：哎，你不是北方人吗？怎么穿这么多还怕冷呢？那时候呢，我总会还嘴说，我们呢只是装备好，不是不怕冷，哪有你们扛冻啊。不过现在想一想啊，还真是怀念大学那时候总是和他斗嘴的时光呢。 是，那在大学的时代呢，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总是能够互相科普一下这个家乡的小知识啊，这也应该呢，算是大学宿舍最让人怀念的时光和记忆。 咱们说在远离家乡的地方闯荡，不同的饮食，生活上的种种差异，在引发思乡之情的同时呢，也常常会让人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渴望。就像周淼同学说的一样，为了实现梦想，从不后悔选择了远离家乡。那么在追梦路上的各位同学们又是怎样感悟的呢？我们不妨来听一听下面这封信。这是来自广州的尹怡同学写给妈妈的一封信，信的名字叫做童年的梦想紧握在手上。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君怡，来自广东广州，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367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妈，昨天我给你转发了一条推送，是我们院的媒体对郭飞哥的专访。一开始我准备发给你的时候，你还问我郭飞哥是谁，看到文章标题你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哦，就是那个演《红楼梦》的小戏骨。读完之后你又感叹了一句，现在的小孩子真是不得了，什么都会做。是啊，刚开始看到红遍网络的小戏骨版《红楼梦》时，在沉迷小黛玉、小李纨清丽可爱的样子之余，我和朋友已不断感叹，现在似乎总能看到00后甚至10后的新闻，他们演电视剧、 拍电影，用大数据写学术论文，似乎在人生的起点就已经拥抱到了梦想。小戏古堡《红楼梦》受到如此热议，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些孩子们用心投入的演技令人惊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这些已经可以以大人自居的成年人们被这些孩子勾起了自己失去已久的那些关于梦想的愿景吧。大概很多男孩小时候都会说自己想当科学家，很多女孩都渴望站上那个金光闪闪的舞台。在童言无忌的时光里，我们说过那么多野心勃勃的话。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总说我要当个作家，在学校发的成长手册上有我的梦想一栏，因为当时最爱看的还是杨红樱写的童话和校园故事，我便在那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上，我要成为像杨红樱那样伟大的作家。现在看来，把杨红樱和伟大放在一起似乎不大合适，而各种各样的文章写到现在，我也必须坦诚地告诉自己，我大概是成不了一个作家的。在经历了更多，也对自我与我所生活的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之后，梦想也不再是一个可以轻易谈起的词了。人生仿佛是个巨大的沙漏，细沙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掉落底部，就像梦想一点一点地落入现实。现在谈起童年的梦想，调侃着自己当初的幼稚，但也无可避免地感到唏嘘。看到这些小演员们辛苦却充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也不禁想，小时候我也像他一样把梦想挂在嘴边，列下野心勃勃的计划，把现实的诸多桎梏都潇洒地划出考虑范围。但到现在，我也没能像他们一样，在那样小的年纪就为人生涂上了梦想的底色。甚至在长大的路上，我就已经把当初的梦想因为种种原因而抛到一旁了。妈，我记得你也和我说过，你读书的时候喜欢读诗，你的柜子里有一个被精致保存的本子，那是你高中时自己写的诗集。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过一个成为诗人的梦想，也不知道你在看到这些优秀的小演员们时，有没有想起自己以前也说过一些似乎不切实际又说得格外坚定的话呢。无论早晚，能够将自己从小的梦想付诸实现的人无疑都是幸运的，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童年的梦想往往会被尘封于成长的时光之中。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随着我们不断的成熟，不断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人生的方向总是需要不断变更的。也许我们再难张口就说出什么豪言壮语，但站在不断累积厚实的细沙之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也都更加坚定而负责任。毕竟变得现实不代表就远离了梦想。妈，我想小时候我们可能都像这些小演员一样，为自己的人生设计过一个光鲜瞩目的未来，随着年岁的增长，童年的梦想似乎被遗落在路上，但我们也渐渐学会如何在现实中找到通往理想的道路。现在再提起小时候的种种想象，或许令人莞尔一笑， 或许会让人有些唏嘘，但其中不变的是我们对自己人生那份殷切的期待吧。从这个意义上讲，童年的梦想我们始终都紧握在手上。 童年时代啊，大人们问的最多的是你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呀？那个时候呢，还不太懂梦想的真正含义，所以孩子们的答案通常都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有想当老师的，有想当警察的，还有医生啊，科学家呀，啊，玩具店老板，只要是能满足我们内心愿望的梦想，似乎呢都想去实现。 确实啊，这孩童时期的梦想呢其实很简单的，也许天马行空不切实际，但却是最直接最真切也是最美好的。当然咱们说长大以后呢，在经历了成长的磨砺，体验了现实生活的捶打，那我们童年的梦想也可能会被一个个打破的。 尽管如此，尽管纯真梦想终究会醒来，但是只要我们曾经有梦，并为之付出了青春，付出了热血，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就不辜负这一个个激情燃烧的梦想。 哎，提到梦想这个词儿呢，我们不妨来分享一封美国经营大师杰克·韦尔奇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信的名字叫做《想要成功，就必须先有梦想》。 亲爱的儿子，记得你上次和我谈起你的梦想的时候，我正忙于工作，未能抽出时间和你交谈，我很过意不去，现在就和你谈谈吧。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故事。美国奥兰多朗托斯业务推广公司的总裁朗托斯曾经在他的演说中仔细描绘了他一路圆梦的经过。多年前，朗托斯是个肥胖沮丧的家庭主妇，每天总睡上18个小时。一天，他突然觉得自己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决心做些改变。他开始聆听一些有关积极思想的录音带，录音带里说得一天3次对自己重复肯定宣言，他于是一天说上50次。录音带里说必须在心里时常想着一个固定的成功形象，他便也全天候照做。他把一个形象健美的明星照片贴在了墙上，只是头部切换上自己的照片。他一遍又一遍的在脑海中描绘自己外向、整洁、自信的样子。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图像开始和自己符合了，他不仅减轻了20公斤的赘肉，而且自信了许多，也开始运动了。接着他找到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同样的他也幻想自己成为顶尖销售员，没多久他也办到了。而后他决定转到广播电台做销售，于是他开始幻想自己在某特定的电台做事， 但事实上，电台的经理却一再表示电台里边没有缺额，也不愿意见他。但意志力越来越坚定的朗托斯已不再愿意接受任何的 no， 他索性在电台经理办公室正对面搭棚露营，直到这位经理肯见他为止。当然，他也得到了那份原先不存在的工作。运用积极思想、正面宣言以及辛勤非凡的努力，朗托斯连续升任到电台的业务经理。一向不怎么出色的电台广告业绩，在他的积极与努力之下，短时间竟然传奇般的整整提升了七倍之多。不到两年的时间，朗托斯成为迪士尼旗下夏洛克广播公司的副总裁，而后他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朗托斯的经历教导人们如何在心中描绘成功的景象，确认并实现它。一般人总是以自我概念来设定目标，自我形象良好的人往往目标也较为远大，相反的，自我形象差的人通常一开始便不愿意相信自己能够拥有梦想。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能够借着不断地在脑海描绘塑造一个崭新良好的自我形象，便能一步步地使命运逐渐转向。所有的成功者在他们真正完成梦想之前，都已经先运用想象力预见自己的成功图像。不管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多么贫穷，不管他们受正式教育的历程多么的短暂，也不管他们结识的人多么稀少，他们都能想象自己能成功。他们自信能够成功，生命就以事实回应他们的梦想，以符合他们的自我形象与对成功所持有的信念。一个人如果想成功，就必须先有梦想，并时常以肯定正面的自我宣言不断的自我教育、自我塑造、自我激励。成功永远是属于那些相信梦想、敢于梦想的人。儿子，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这很好，说明你已经有了目标，祈求成功，这是值得庆贺的。剩下的就是行动，用相信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梦想的真实行动来达成梦想。 我记得胡歌说过一句话，他说实现理想的过程呢，其实我们可以获得的比原本的目标多得多，哪怕最终没有走到想的那一步，但是这一路上所获得的东西可能是根本就想象不到的。 对，有道理。那也许我们心中最初的那个梦想啊，永远都无法实现，但是在追寻梦想的路上，因为全力拼搏过，所以我们成为了闪闪发光的自己。好，以上就是家书情感线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下面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家书情感线。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千万思绪难解乡愁。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节目平台北京电台与高校广播站联盟，新媒体支持蜻蜓 FM， 携手运行倾听未来。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 FM98.2 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上半时段呢，我们是聊了聊有关梦想的话题，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来自南京大学的同学们写给家人的信。我们先来听一听啊，李文卓同学写给妈妈的信，那些年陪伴我成长的电影。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叫李文卓，来自山东青岛，现在就读于南京大学。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还记得你来看我的那天，我们一起看的电影《正义联盟》吗？你不喜欢那部电影，你说那是纯粹为了赚钱的商业片，除了老套的剧情，就是血腥的打斗。我咬着可乐的吸管，含含糊糊地回答，你又没看过前几部，当然不知道这部电影的梗在哪儿啊。你没再说话，也不知道听清楚没有。即使在买票前我就已经知道这部豆瓣评分 6.7 的电影并不会有多么出彩，我仍然还是顶着烈烈寒风，义无反顾地为它贡献了票房。你问我为什么？因为DC 系列电影对于我的意义早就不仅仅是电影那么简单了。第一个接触的超级英雄是超人，第一次真正喜欢上的反派是小丑，第一个男神是蝙蝠侠，他们早就融进岁月，成为记录我成长的独特标记。换句话说，情怀就是支持我一次次为这样的系列电影贡献票房的最大原因。对了，你还记得我上小学6年级那会儿吗？ 那时候《哈利波特》终结篇上映，你陪我去电影院接受最终审判。当片尾曲响起，影院的灯光一盏接着一盏的亮起来，我抽噎着跟你戒指，你当时还笑我，明明是大团圆结局，有什么好哭鼻子的。是啊，没有了伏地魔，淡淡不死的男孩也终于长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男人。可是我这个一直没有收到入学通知书的麻瓜，也终于和那个魔法世界断了联系。从一年级第一次接触到哈利波特电影，到四年级在班级图书会第一次看到哈利波特的中文小说书，我早就透过文字和荧幕为自己建构了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加精彩魔幻的平行世界。这是我自己创造的，和我自身一起成长的世界，而不是你们，不是老师建构好一切以后教我去怎样接受的世界。那时候的小学课本也会教我们什么是爱，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可那些冷冰冰的文字构筑的都是一些毫无瑕疵的英雄形象，距离幼年的我太遥远，也太抽象。可是哈利波特不一样，那些电影，那些会说大话、会开玩笑、会犯错、会短怯的和我一同成长的孩子们，才真正帮助我构建了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知。还记得那年爷爷去世，我忙着准备期末考试，没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心里很难受，久久不能释怀。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刚好是《哈利波特》上映，我坐在影院里听露娜说，爱我们的人从未离开过，心里一下子就释然了很多。那种感觉很奇妙，像是我的神秘朋友从另一个世界向我传达安慰。妈，你应该能理解的，我记得你说过你少女时代的男神是詹姆斯邦德，即使你早就不会在自己的床头贴满他的海报，你依然没有落下过一部007。这样的系列电影，他们对于我的意义早就超越了电影本身，成为我成长的一部分。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会有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您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清晨毛铃叮当，调皮回荡，什么阳光爱在你脸颊上、背包里面偷藏青石几行，描摹未来方向，不声不响、 我小时候啊，就特别喜欢看那些超级英雄漫画，你像超人呐、蝙蝠侠呀、钢铁侠、绿巨人啊，这些漫威呀，还有 DC 的超级英雄，看他们的时候，总能让我感到就是满腔热血的那种翻涌啊。其实并不是因为那些啊高级炫酷的那些超能力，而是那些超级英雄面具背后的精神，那就是正义、勇敢还有责任。超级英雄的情怀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大概不仅仅是感动吧， 其实还真不仅仅是在电影里面，那在身边呢也有更为真实的情怀。 嗯，我第一时间想起的地方就是我大学参加的社团。 嗯， 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面去发光发热，并且影响更多的人去加入。每当想起那些年在社团的挥洒的汗水，哎呦，真是满满的幸福和怀念。那带着这份幸福呢，我们也来听一听福建厦门的阿仁同学写给他爸爸妈妈的信。信的名字叫做《当我在场下看比赛时，我在想什么》。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叫阿仁，来自福建厦门，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157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爸妈妈，随着上个周结束，今年我们学校的新生杯辩论赛第一轮比赛也算是告一个段落了。每个队前前后后打4场比赛，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每天都讨论到11点才能满身疲惫地踏进宿舍门。所以老妈呀，你就不要抱怨我一周没个电话了，实在是抽不开身呢。第一场比赛时，我踩着点走进教室。爸爸妈妈，不瞒你们说，坐下看着场上西装革履的1七级辩论队成员，我一时有点恍惚。还记得去年从军训开始收到的辩论队学长学姐的安利，到穿着军训服跌跌撞撞赶上的第一场面试。老爸，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讲我中午面试时被问的问题，而你当时只顾着提醒我下午训练前记得吃点东西别饿着。时间实在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去年新生杯自己站在讲台上的场景还在眼前，今年的我就已经坐在场下为赛国暗暗着急了。对了，爸爸妈妈，我发现自己准备比赛和带别人准备比赛真的很不一样。还记得去年我们比赛前，队里的7、8个人加上学长学姐会在楼下的自助银行里团团坐，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自己的想法，而今年看到眼前的学弟学妹们的讨论，心里除了对讨论结果的急切，更是对这个队伍的期待。老妈，就像你之前经常给我说的，只有你去做一件事时才能明白他的感受。还记得去年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观点被否定而不甘心，而上周讨论时我开口打断学妹的那一刻，我突然有点理解当时学长学姐们的心情。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上小学时宛如一个气筒子的我，哈哈，老妈你一定还记得，每当你批评我什么的时候，我总是不服气的顶嘴。现在想想，批评是不好听，但顶嘴实在是看上去神气而无用。也许我应该再和学妹私下聊聊，说说批评和否定背后的期待。爸爸妈妈，我知道在你们的眼里我大概和1年前没什么两样。其实说实话，我自己在第一次带着学弟学妹们讨论的时候，也心里不由自主地开始慌张，我真的可以吗？幸运的是，正如我和其他领队想成为学弟学妹们背后的力量一样，我们的学长学姐也一直默默地站在我们身后。对啦，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昨天晚上的比赛我们赢了，这样一来第一轮小组赛我们算是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和其他领队一起坐在场下听到宣布结果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开心，还有一股暗暗的自豪。尽管带队并不容易，尽管过程并不顺利，尽管有时还会有小摩擦， 但当我昨天坐在场下看到宣布结果时队员们的笑脸的时候，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所有的深夜讨论都有了结果。爸爸妈妈，今天我在回宿舍的路上还在想，当我在人生的赛场上陈词的时候，场下的你们心里会在想什么？你们会不会也想起之前对我的夸奖和不留情的批判？别担心，这场比赛的努力也一定会有结果，我会努力让场下的你们也露出笑容。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继续由我的小伙伴为您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我心中有一道自由的光芒，是风和花和星空，是雨和山和海。 因为不同的缘由和信念，一群年轻人最终走进了期许已久的社团或者学生组织。陌生而殷切的面孔，新颖而活泼的氛围，在这儿你烧起了奋斗与信念，在职责当中成长。社团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更多的是磨练与提升，是步入社会前的必修课。 其实无论是社团、学生组织，还是各种形式的志愿活动，其实呢，对于大学生来说呀，都是不可多得的锻炼自己的平台。那在这里呢，收获的、成长的远比你想象的多。提到成长，我们最后来听一听来自山西太原的薛婉同学写给他父母的信。信的名字叫做《我开始慢慢懂得你口中关于社会的道理》。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薛婉，来自山西太原，现在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078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妈，这次考试周之前，我做了一个很作的决定。我和同学一起报名了一个志愿活动，要在考试前的3天时间里，全天待在离学校1小时地铁车程之外的场馆做志愿。在得到确切的志愿时间之后，我和同学都是满脸崩溃，但是自己给自己揽的锅怎么都要把它背完。我们还是连续奔波了好几天，总算把志愿活动做完了。这一次做志愿者的经历和前几次都不一样，大概是因为这次的志愿活动规格很高，整个活动流程的安排都十分紧密。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给机关办公室的职员们帮忙打个下手，但是无论是对工作量还是对工作效率的要求， 都和我们从前去过的幼儿园、美术馆的工作还不大一样。也是在这次的经历里，我好像开始懂得了你从前和我说过的那些关于学会的道理。以前呢，我总是对你唠唠叨叨的关于为人处事的道理不胜其烦。你说的那些要怎样对待别人交给自己的任务啊，要怎样和你共事的人相处之类的大道理，我从来都觉得根本没必要学，我以后自然而然就会懂。更何况你口中的社会还离我如此遥远，你时不时提起那些职场经验，就像书店货架上成功学的书，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价值而言。但是在这次的志愿者工作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工作人员在活动前期始终守在电脑前工作，你看到了他们辛勤付出的努力，却在活动现场听到了前来参加活动的三两来宾大声抱怨，这主办方啊，这里安排的不当，那里安排的不当。在活动当天，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要层层上报，直到有直接负责人来到现场确认，保证处理手段足够合理，才能做出相应的决定。一个带我们工作的姐姐说，他们为了这个活动啊，从老早就开始准备，一直加班吃盒饭。她周围的同事笑着扳着手指和她数了半天，也数不清究竟吃了多少天盒饭。看到了这些，我突然明白自己的经历是如此之少，曾经引以为傲的那些组织经验其实也不过是几次简单的操练。真正进入你口中的社会，社规则变得复杂很多，事情也会变得庞杂的多。或许只有那些你所说的道理，能够让我在尝试进入社会的时候保持清醒，懂得调分缕析，懂得怎样有条不紊地待人处事。我曾经信誓旦旦地和你说，我以后一定会让自己踏入那些人际关系复杂、压力山大而矛盾重重的可怕职场。说这话是因为当时看了几集《欢乐颂》，对其中几位现实的职场情节感到反感和恐惧。但是在现在看来，这话又何其天真呢？当我们真正脱离校园，走进社会，进入工作，哪里不存在所谓的职场呢？如何做好社会中的一员，本就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塑造社会角色的方式，但社会化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我从前对你所说的大道理嗤之以鼻，或许本质上只是一种逃避罢了。妈，这一次的志愿活动后，我终于开始理解你所说的那些关于社会的道理，也终于慢慢接受自己需要改变、需要学习的事实。校园里的日子宝贵而单纯，但也许那个在我印象中随处刀光剑影、暗影流涌动的职场社会，才是人生更大的历练吧。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周家书栏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有我的小伙伴继续和你说说家书的那些事。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 从校园到职场，角色的转变刚开始也许让不少同学不太适应，因为大学的时候没有利益纷争，同学们之间可以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可是如果到了职场还是抱着这种想法待人处事， 那工作当中掺杂个人情感去判断是非，那就很容易犯错了。 别着急啊，我相信同学们会在工作当中成长和成熟的。从青年的踌躇满志到生活的柴米油盐，那都是一种适合当下心境的最好的选择。在追寻梦想的途中，无论面对什么困难，坚持一颗赤子之心，终有一天是会实现的。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几封真挚动人的家书，你是否也有家书想要寄出呢？对于你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闺蜜朋友，还有你心爱的那个人，欢迎你把想对他们说的心里话写成书信分享给我们。 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家书已经在982青春联盟平台播出，将会入选蜻蜓 FM 家书栏目，透过互联网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你的心声。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浩兰一心代表编辑冰凡感谢您的收听。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青春信笺，咱们下期见。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千揽思绪难解乡愁。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节目平台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新媒体支持蜻蜓 FM， 携手运行倾听未来。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喜欢我的喜欢，管你习不习惯，先拍照 P 图分享晚餐，还要收下耳环，晒一晒美丽有人点赞，放肆一起作伴。我们的是男生处在隔板，只能远远观看，手里的课本